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现在连我们也不让他去那玩了。我说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什么分量，你跟人家吵什么呀？啊，一会儿不玩能少块肉啊？什么时候也变得跟你媳妇儿一样不讲理了呢？ 老爷的脸通红，一溜烟的跑进了楼道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晚安。